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，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，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， 982青春联盟，青春 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自此三少开始追求李默，写下了一封半字情书，并鼓起勇气说出我们可以在一起吗的点点滴滴，但其实真正最想说的话都已浓缩在信封上的那三个字里。2000年前还有隆重的婚礼，但是就在这时，国内经济形势斗转直下，互联网行业受到了巨大重创，在网上发表小说仅一炮走红，这开启了唐家三少的写作大门。自此不再懈怠，唐家三少便转战玄幻，高产量在自己的又一本网络小说《生肖守护神》。2009年4月，女儿出生，妻子在病房中，唐家三少就坐在一张破旧的写字台前，写着《斗罗大陆》。2012年6月，儿子出生，妻子在病房中，房间里不能开空调，唐家三少就坐在他身边，满头大汗的写着《神医盲作》。因为他喜欢吃，冰火魔处理就有了厨师。因为想要好好的守护李默，与他厮守终生，《生肖守护神》的书名上便特意加上了守护二字。因为李默喜欢梳蝎子辫，《斗罗大陆》里的小舞也是蝎子辫。不得不说，唐家三少的勤奋真是惊人，他每天更新8000至10000字，12年来从未间断。有一年他竟然敲坏了5个键盘，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，他凭借天赋和勤劳，连续4年排在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的第一位，2015年版税收入过亿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去做任何事情，我愿意为了你变得更好，我愿意为了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。因为爱，所以我们要更深情，更努力地去热爱这整个世界。很多粉丝也说，唐家三少的书里多少都会有一些三嫂的影子。他辩解，那是因为我这一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，也只有这一次经验，天天看着妻子，我脑子里也只有她。然而2015年，美好的生活被打断了。那一年的10月，李默被查出乳腺癌，而且是最严重的三阴性乳腺癌。这无异于天塌陷般的灾难。第一时间内，唐家三少带着妻子在北京最好的医院做手术，拆除肿瘤。在朗读者中，唐家三少红着眼圈说，李默知道自己喜欢长头发，就一直留。到了2015年，在一起的第16年，头发过了膝盖，因为手术之后要化疗，所以在我生日那天，他去理发店把头发编成辫子剪下来，装在盒子里。 那这个送给你做生日礼物。 就像很多年前的那样，夫妻俩感情依然真挚，决心携手应对这场灾难。不过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。李默在复查中被发现淋巴、多发性转移、胸骨转移、肝转移。 朋友只能化缘，他转移停居时间1年半。他家三少到处寻找救治妻子的方法，除了带妻子去美国、日本等地治疗，他给西藏的寺庙捐钱，努力做到日行一善。每次看到朋友圈谁有需要帮助，立刻捐款捐物。他说，为了妻子，倾家荡产也愿意。 可能明年的今天我就见不到你了。 不会的，傻瓜。好消息一度传来，某一次的复查中，妻子肝脏上的病灶全部消失。2016年，唐家三少推出小说《为了你，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，以他和妻子的故事为原型来创作，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病中的妻子。写完这本小说时，李牧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所以女主角仍然拥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。唐家三少发布妻子照片，感谢大家的祝福。但在丈夫的陪伴下，与病魔抗争大约3年后，李牧还是走了。大家纷纷安慰唐家三少，唐家三少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。此前一些微博也像是在告白，我发誓，木子嫁给我，我一定不会让她受苦。我的心不大，只装得下一个你。不管顺境逆境，甚至是绝境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就不会怕。他在微博上发过李默的照片，当给他剃了光头，我是不是多才多艺，基本可以重留头发了，希望他的第一二次为我长发及腰。可是终究没能等来那一天，在他那条透露妻子离世的微博下面，有网友写下如下文字：想起光之子的长弓威和木子墨，想起8年长跑到结婚，想起那张照片里笑容盈盈的木子，抱着孩子的老人，光很暖，笑也很暖，未来很长，从此又很短。虽然没能天长地久，但他们确实曾经拥有彼此真挚的感情，真真切切地存在过。祝三少早日走出阴影，能够为了木子接着热爱这个世界。 可能明年的今天我就见不到你了， 但年年月月天天我都会想着你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我希望有一个家。 一段好的感情，一定是相互成就的，是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。我是今天的主播，这几天看了《为了你，我愿热爱整个世界》这本书，书中讲述的是唐家三少和他妻子16年间相处的点滴故事，没有言情小说那般爱得你死我活的难忘瞬间。他为了证明他对木子的喜欢，一年内坚持写下137封情书，超过100万字。他为了有勇气表白，明明恐高，却陪着他到游乐园玩刺激的项目，借勇气说出那3个字。他为了能每天见到木子，即使当初拿着450元的工资，每天5点多都要起床买早餐，自己吃油条，给他买汉堡，然后送他到学校， 那时候没什么钱，他为了能陪她买了辆自行车，即使每天都要骑车20公里来回。即使手头并不富裕，但每个纪念日、生日和各种节日，他都如期和木子庆祝。木的全世界里，木子就是他的唯一。可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。正当长工好不容易付了房子的首付，打算等到手头有余额就将木子娶回家的时候，他却面临着失业的打击。因为行业的衰败，即使再找工作，他的工资也远远低于当初的工资。这意味着他将还不起房贷，他给不了木子好的生活，所以他颓废了很久。兄弟说他一切压力的来源不过都是因为木子，如果真的谈不下去，那还是放弃他吧。可听到放弃这两个字，长工心里十万个不愿意。这几年来，他生活和工作的中心都是围绕着他来转，努力工作是为了想给他最幸福的未来。他愿意为他放弃全世界，可唯独不愿意的是放弃他。其实对木子而言，长工又何尝不是他的全世界呢？所以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闺蜜劝他离开他的时候，他也从没想过离开这两个字。所以在长工没有工作、没钱还贷款的时候，木子偷偷拿出自己的钱还房贷。为了节约，他总是一大早就偷偷的起床，就为了吃昨晚的剩饭剩菜，不让长工看到。爱情的力量有时候真的无法用轻重来衡量，因为他的确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。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受尽生活的委屈，只要能赚钱的工作他就去尝试，直到开始写网络小说。别人都是周更月更，可他却坚持每天更新。不管是生病还是疲惫，不管是旅行还是陪产，他都坚持着做这件事情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唐家三少是版税过亿的作家，可谁又知道他写作的开始不过是为了每个月拿到十几块钱的稿费。这十几块不算什么，有些感情很贵，要名牌，要五星餐厅，要许多金钱堆积起来的感动瞬间。可有些感情很便宜，只要一个会心的笑容，一个有力的拥抱，一个即使你想要天上的星星我都努力给你摘下来的脚踏实地。他说，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你的心里，我的心不大，只装得下一个你。他说，我会努力活得比你久一些，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依赖着我。我想被人当成全世界来喜欢，那种感觉一定很幸福吧。只要是想看到他，他就不顾外面究竟是风是雨是炎热是冰冷，都会不顾一切的来到你身边。无论多忙他都会主动找你，生怕你不见了。如果你生气，他就会一直哄着你，不管是谁对谁错，他都愿意主动认错，跟身边的女孩都撇清关系，只是不想你有一丁点的误会。他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想将最好的通通都给你，没有什么海誓山盟的承诺。但不管春夏还是秋冬， 都有他陪在身边，陪你吃每顿饭，看每场电影，然后捧着大西瓜，牵着他的手，蹦蹦跳跳的一起回家。是啊，世界很大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可我的心却很小，小的只能装下一个人。如果你要来，我对你唯一的要求也只是能不能就这样牵着我的手，一直都不要放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大家好，我的声音，你的故事，我是主播张馨予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如愿以偿的故事。传说对着流星许下的愿望都能够实现，人们会许愿成为富豪，遇见真爱，一直幸福，或者当下永恒之类的。小孩却许愿，如果我能帮别人实现愿望就好了。长大之后，他成为了一名邮递员。你知道，很久以前的世界运转得缓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很慢。长大了的小孩常常为一封信翻山越岭，也许写信人春天的思念直到夏天才能传达。那时候人会写很长的信，也愿意等待。即使长大了的小孩要走很长的路，他也不愿多一刻的停留。后来他老了，走得很慢，可世界却变快了。他发现人们遗忘了等待，也不再写信，思念总是以迅雷之姿被轻描淡写的提起。可是人们依然不幸福，年轻人许下的愿望和很多年前的年轻人并无二致，直到他去世又变回了小孩。他恢复了年幼时的体态，灵魂轻盈地升上了天空。星星对他眨眼睛，路过的流星与他交谈，他便谈起儿时许下的那个愿望。那个传说，流星们说，是真的啊。小孩不相信，可是许愿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流星们打开包裹，你看，小孩看见了许许多多的礼物盒，盒子上的纸条写着各种各样的愿望。流星们说，其实我们也是快递员，我们听到人们的许愿，就会把愿望打包好，穿越星系去寻找那个人。可你知道，星际旅行是很漫长的，很多人不会等那么久。当我们花费数年的光阴来到许愿人的身边，他已经不记得曾经许下的那个愿望，转眼抛在脑后，随随便便许下的愿望是不能够交给他们守护的。于是这些就成了无效信。小孩说，那时该怎么办呢？流星们说，我们会把收件人抹掉，等待拥有相同愿望的人出现。和人类不同，我们很擅长等待。

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。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 中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。 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 食堂，惦念肉饼飘着香。社团，天南海北去走访。操场，抬头并肩看星。 我十分热爱体育，爱打篮球，爱打羽毛球，爱游泳，爱健身，不过非要让我选一项最爱的呼吸，而最后千辛万苦，汗流浃背，浑身酸痛，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跑了一圈还在原地。有花朵又哪有什么努力后的绚烂彩虹？那你一定要问了，跑步到底有什么好呢？张家伟说，跑步久了，人会变成唯物主义者，会变得更擅长内省。我刚开始跑步时啊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无非是为了减压减脂，然后告诉自己选择跑步嘛，就是选择了一种相对积极的生活方式。可是只跑了半个月，膝盖小腿脚踝交替着疼，学校医院也是去了两次，病因很简单，运动量突然增大，身体啊吃不消了。医生建议说，一个是要注意休息，另一个是要注意运动的持续性。后来啊，我自己也查了很多的资料，为了不受伤，我开始认真的坚持跑前的五分钟热身以及跑后的拉伸动作，膝盖这才好转了起来，后面的一个学期就再也没有疼过了。我渐渐的入门，才明白跑步啊远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瘦下来后才发现自己的肌肉力量不够均衡，这直接影响了我的体态，甚至会影响跑步姿势。像肌肉发展平衡的人，跑姿就优雅轻松了许多，而体态不对劲的人，跑步或许驼着背，或许拉着腿，或许伸着头。就是从此我开始懂了点身体了，几乎所有跑步的人跑得久了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，从跑步到有意识的注意饮食和睡眠，到慢慢发现无氧练习的重要性，到最后明白身体的功能。以前不跑步的时候，相信人定胜天，会觉得做事仰仗意志力，仰仗情绪和自我安慰，相信意志品质可以克服一切。不过一跑步起来就明白过来了，脚踝膝盖这些地方痛不痛，并不由意志品质操纵，情绪的好坏是由多巴胺分泌决定的，不是你自我开解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，跑步会让人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，跑惯了你很容易就明白，意志和情绪其实是受身体状况摆布的。跑步不一定让你身体多好，但能够让你明白自己的身体有多不好。这听起来有些费解，但是跑者大概都会明白这一点。其实跑久了你会发现不用再去检查身体，一是身体会比不跑的时候好许多，二是身体哪儿不好了会明白的比往常早一些。于是到了最后，跑步会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有相对的控制能力，你会相信身体是一架机器，你知道如何去保养，如何摄入营养，如何去驱动，又如何去训练。 于是当抑郁的情绪到来时，你会想的不是我来跟人聊聊吐吐苦水吧，而是哎，天气还可以，选手好歌单，我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再说。老话说啊，走都没学会就别想着跑了，既然大家已经学会走了，何不快跑起来呢？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98.2兆赫，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近被黑得很惨的龙哥。 我是他爸爸。 你再说一遍。哎，还想不想我给你录节目了啊？ 想，您别生气，我错了。 不管你做了什么啊，爸爸永远是爱你的。 哦，这样子吗？那你别动，我再给你拍两张表情包。 你就是嫉妒我的机智和帅气，所以才这样黑我。 机智和帅气，你仿佛在逗我笑。 放肆！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这是。我们言归正传啊，天哥，你今天约我是要录什么呀？ 录我大节目啊！哇，我一个学期没做节目了，超怀念。 哎，我好像记得你的第一个大节目就是叫《求色宜人》，对吧？这就是要出续集了？ 哈，被你发现了！哎，不过第一个大节目咱能别提了吗？我现在看简直是黑历史。 黑历史才要提好吗？啊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。 声音费尔南多·托雷斯，1984年出生在西班牙，现效力于马德里竞技。被球迷们昵称为托妞的他，在马竞出道的时候还是个满脸雀斑的大男孩。 马尔科·罗伊斯26岁，现役德国国脚，效力于多特蒙德。罗伊斯是土生土长的多特蒙德人，从小便在多特蒙德青训营。 万人迷大卫·贝克汉姆1975年出生于英国伦敦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跨界巨星。小贝出自曼联青训营，是著名的92一代代表人物，出道不久就以一记中场吊射震惊世界。 大家好，我是本期节目特约记者席丹薇。今天呢，我有幸采访到了尤文图斯的中场核心，意大利男模队当家花旦马奇小马尔基肖。 收。 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，哦不是，了解一下他的近况。 哇，见到真人了。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。 Hello, 你好。 追风王子里卡多·伊萨克森·多斯桑托斯·莱特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卡卡，1982年出生于巴西伽马。卡卡出道于巴西圣保罗，03年披上红黑战袍，开启了自己与米兰的美丽传说。 哇，现在听起来依然很黑，所以我一定要做这期节目为自己证明。 那本期体育杂谈，球色更宜人，带你继续聊聊球场上的那些帅哥们。 安东尼·格列兹曼，我们熟悉的格子，1991年出生于法国，现效力于马德里竞技。格子出道于他的家乡球队 UF 马孔，由于不甚出色的身体条件，他一度被职业球队拒之门外。直到15岁那年，西班牙皇家社会队向他抛来橄榄枝。2010年，格子凭借自己的努力跟随球队升上西甲，来到真正顶尖的竞技舞台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得到了法国国家队的征召，在世青赛和世界杯上都有不俗的表现。2014年，格列兹曼正式加盟马德里竞技，效力至今。在铁血教头西蒙尼的教导下，他成为马竞最依赖的得分点和进攻终端，是世界足坛最耀眼的新星。23岁的他有一头漂亮的金发，面容清秀，充满活力，是马竞复兴的希望， 是卡尔德隆未来的王。而25岁的格列斯曼蓄起了胡须。在梅罗统治的时代，格列斯曼面前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 他才25岁吗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 对啊，这么年轻就开始和梅罗争金球了，哎，真的让人害怕。 哇，我觉得马竞最近就是在看脸挑前锋啊，中前场美如画。 你不是喜欢巴萨吗？啊，我记得他们最近的引援也有好几个小鲜肉啊。 你说乌姆弟弟吗？ 我说戈麦斯行吗？啊， 行行行，不过说真的，拼颜值我萨也完全没有在怕的。 嗯，好好好，你说了算。那咱们接着往下看。 丹尼斯·苏亚雷斯，绰号蛋苏，1994年出生于西班牙，现效力于巴塞罗那。蛋苏出自曼城青训营，2013年巴萨用4年长约将他带回西班牙。蛋苏在巴萨 B 队打拼，他的天赋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注意到。随后两个赛季，蛋苏先后被租借到塞维利亚和黄前，不过巴萨在合同中都加入了回购条款，打算在合适的时候迎他回来。终于在经历了2年的西甲历练后，丹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场，他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希望之星，而巴塞罗那也在16年夏天将他带回诺坎普。在前队草巴尔特拉转会多特后，他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拉高了全队的颜值。丹苏总是带着阳光的微笑，他不是巨星，更像个帅气的邻家男孩。22岁的他重回巴萨，接过了哈维、阿尔维斯等人曾身披的6号球衣，跟在大师伊涅斯塔身边学习。他的到来给巴萨中场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举世瞩目的诺坎普，传承拉玛西亚精神，逐渐成长为中场核心。没有人会怀疑年轻的蛋苏将拥有怎样光明的未来。 哎，龙哥，你今年多大？ 你爸爸的年纪是你随便能知道的吗？啊？ 咦，神气！ 我今儿也就30加个8吧。 真的假的？ 没有，我今儿21了。 哇，同样是20多岁，你和人家差距怎么那么大呀？ 哎，你是在嫌弃我吗？ 当然没有了，我怎么会嫌弃你老呢？ 哎，得，好，那咱们换个口味来看个大叔。 大叔赛高。 史蒂夫·杰拉德，1980年出生于英格兰，效力于红军利物浦。2016年11月24日，杰拉德正式宣布退役。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利物浦人。1998年，是我首次代表利物浦出场的日子。2003年，我接过队长袖标，披上8号球衣。2015年，我觉得我该走了。我没有想过这个袖标一戴就是12年，可是到了要摘下来的时候还是很舍不得。一座城，一个人，一支球队，我守了快20年。阿隆索、马斯切拉诺、托雷斯、路易斯，他们来过又都走了。也许对有些人来说，足球只是一份职业，而对我来说，它是我的信仰。无论我身边是谁，无论是哪一天， 退役的那天，我想起了很多人，我想起了我亲爱的表哥。我完成了你的梦想啊，我没有让你失望吧？那么再见了，安菲尔德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会带你走得更远。 又一个传奇退役了。 对呀、啊，现在的英超遍地都是小将了。 哎，我跟你说说他们有多逆天啊！ 说， 拉什福德19岁，热苏斯20岁，21岁的马夏尔都已经算老将了。 哇，你这样一说，我觉得你更老了呢。 咱们换个话题啊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位重量级的球员转会中超了？ 知道，小金人对不对？哇，我当年真的超喜欢他，超帅的。 对，那不如来聊一聊奥斯卡。 奥斯卡·朱尼奥1991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，是上海上港的一员。2007年，17岁的奥斯卡首次代表圣保罗队出场，拥有帅气面容、相同出道经历甚至相似名字的他被看作小卡卡。2012年，他加盟英超豪门切尔西，表现不俗，而很多人认识他是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始的。半决赛对阵德国，席尔瓦、内马尔伤停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小金人临危受命。那是一场多么耻辱的比赛，7-1惨败。曾经的五星巴西愁云惨淡，只有他在败军之中踽踽独行，在最后的补时阶段迎来唯一一个进球，总算挽回一点颜面。赛后奥斯卡哭了，碎了所有巴西球迷的心，他们用一场这么难堪的比赛结束了这次家门口的世界杯之旅。之后的路也并不顺利，曾经充满灵气的中场天才被给予厚望的小金人，前景一片迷茫。在切尔西得不到上场机会，游离在国家队边缘，多少球迷劝他离开，他终于走了，却在25岁的当打之年被中超球队以6000万英镑收至麾下。他说他不， 啊，我可以说是非常的心痛了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就看着自己喜欢的球员状态下滑，我现在都来中国踢球了，唉。 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啊！最近中国足球还是有起色的。 比如说来了越来越多的天价外援， 请外援也是可以理解的嘛，不过我们的新生代力量还是很强的哦。 真的吗？我怎么不太相信。 好好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给你讲一讲啊。 哦哦，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 张玉宁1997年出生于浙江温州，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年轻球员之一。张玉宁出自吕城青训，4岁开始接触足球，11岁进入足球学校，18岁就被提拔至一队，跟随球队征战中超。而没过多久，2015年7月1日，18岁的张玉宁从绿城转会至荷甲维特斯，创下中国球员登陆欧洲联赛最小年龄的纪录。自此他开始独自在荷甲闯荡，虽然暂时首发出场和进球的机会都很有限，但张玉宁依然坚持着，等待着机会的到来。与荷甲的境遇相比，他在国内的履历可以说耀眼得多，97国少队和国青队队长，入选国足得到里皮重用，更是成为国足史上最年轻首秀便破门的国脚，被誉为中国足球的希望之星。